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你可以咁講，你可以咁講，係啱，係即係如果你係攞佢一時，其實佢可以咁發音，有權咁發音，但係當佢喺前面嘅時期咧，係絕少咁發音咁，絕少咁發音噶嘛。好啦，啊，你啊講完跑馬就講賽車啦，賽車你知啦，就係叫做格蘭披治啊嘛，係嘛？格蘭披治。咁但係咧，你又千祈唔好照拼喎，因為你咧就叫做 Grand Prix。係嘛 ？Grand Prix 就錯嘅。其實咧，佢係又係來自法文嘅，所以佢嗰個咧就叫做 Grand Prix。 Grand Prix。 Prix 個 X 字係冇音嘅。Grand Prix。而且呢個 Grand 字咧，其實咧，如果按照法文，如果係執得正咧，應該讀 complete 添。因為 con， 因為嗰個咧就係 GR 咧，佢喉嚨音啊 ，R 字係喉嚨音嘅，所以係 complete。不過咧，啲英國人都唔會咁準嘅，咁認真嘅，佢就讀翻叫做 Grand Prix。啊、或者 Grand Prix 都得，好，我哋睇下一張。好啦，嗱，頭先嗰啲係專有名詞啦，啲非專有名詞啦，你睇下英文咧係幾咁荒謬啦嚇。嗱、你睇到嘅，你話我哋係學拼音啊？你睇第一個字，第一個字咧，我係男仔啊，唔識啊，唔出奇嘅，但係女仔多數出識，因為佢讀過嗰啲叫做咩話 ？Domestic Science， 不過而家叫做 Home Economics， 啊，即係以前 DS， 而家叫做。HE， 咁就即係家政啦，係嘛？好，家政入面梗係有講烹飪啦，煮嘢食啦。烹飪煮嘢食咧，其實最重要咧就係猜麵粉啊嘛，因為你做蛋糕啊，做乜都要猜麵粉，做麵包。咁嗰嚿麵團咧就叫做咩啊？就叫刀。刀嗱呢個就叫刀啦。 未發酵嘅。 係啦，未發酵就刀啦，發酵就變麵包噶啦，已經係嘛？好啦，刀未發酵嘅 ，D O U G H。 刀。 好啦，咁但係咧，你話啊啱啊，咁所以如果我哋唔愛個 D 字，我哋就轉咗 T H。咁你點發音呢個字咧 ？Though 咁啊啱啦 ，th 啊伸條脷出嚟 ，though 係啱嘅。但係嗱，跟住落嚟就玩嘢啦。如果我喺呢個 though 字後面加個 t 字咧，咁你話哦加個 t 音咪得咯咁啊 ？though 咁你就大錯特錯啦，因為你已經變咗咧就係思想就係 thought 嚇。好啦，咁但係於是你又話好，我唔愛個 t， 我喺即係 th h 咧揾個 r 代表。咁你話嗱咁讀呢個係 啊？ throw 好啊，定係 trot 好咧？咁樣嚇，但係今次咧就係讀 trough。咁呢個 trough 咧，大家就知啦。我哋呢排咧呢個零禮拜咧受個影響咧，就好嚴重啊！落雨落到咩啦？又紅雨黑雨啦，就係其實係一個槽咁解。一個槽喂豬喂馬嗰啲咧就叫 trough， 但係咧喺氣象學入面咧就係低壓槽啦 ，a trough of low pressure。啊、就係令到我哋啲咩雷雨啊咁樣啊暴雨啊咁就係 trough 同高壓脊， 脊係啦，啱相反咯、啊。高壓脊咧就係 ridge，R-I-D-G-E，ridge 嚇 of high pressure、呢個咧就係 trough of low pressure。咁啊到變咗係 trough 音咯喎，又唔同咗咯、好啦，咁但係你睇下最後面嗰、那個啦，最後面咧，咁今次我哋只係加多咗個 h 啫嘛，喺、個 r 面前加多 h 啫嘛嚇。咁、你話啊咁啊係咪？through 咧咁樣，梗唔係啦。呢、這個就變咗咩字啊 ？through 就變咗 through 啦，通過啊，係咪啊 ？passing through 啊，係嘛？咁就你話係咪玩嘢英文？你點評啊？係嘛？好，跟住再睇。 誒，仲有一個 嗱，你再睇一睇咧。你睇下呢個有趣。其實有時啲拼音咧，我哋都知道係冇得拼嘅嗱。O N 我哋讀咩啊 ？on 啊。N E 讀咩啊 ？ni 啊。 ni 咁啦，係嘛？咁你 O N E 應該讀咩啊？ Only 啦，系嘛？咁但系呢个咩字啊？ 呢 个咪 one 啫嘛， 系嘛？咁你如果你学拼音， 同 E 都系响音嚟嘅， 咪就系咯。但系你而家变咗个 one 字，系咪啊？好啦，嗱，下面又系，嗱呢个 survive 就生存啦。但系咧，如果呢个都系动词啦，系嘛 ？To survive 啊咁啊。但系跟住嗰个就名词啦， 系。 咁你又点读啊？后面个名词 survival 啦，系嘛？咁所以咧 ，survive 嗰个 I 系读翻 I 音。佢個 noun 咧個 I 都讀翻 I 音，所以冇變啦，係嘛？好啦 ，decide 決定。咁如果你按照呢個咁啊，即係規則咧，咁你變咗做 noun 之後咧， 係 咪 decision 啦？係咪應該？咁一定錯啦，因為決定個 noun 係咩？ decision 嘛，嗯，decision 啊嘛，咁你個 I 音咧無端端就變咗個 E 音啦。Decision 啦，同埋下面嗰個都係噶，譬如即係一模一樣啦，譬如 precise 好精確。但係當你變咗做 noun 嘅時期咧，你就唔係讀 precision， 而係讀 precision 咯。但係上面 survive 咧，你又唔讀 survival 喎，你係讀 survival 喎，咁你咪考起啊，係嘛？所以我即係咁講，讀錯係應該嘅，即係啲英文係亂嚟嘅。好嗱，我哋跟住睇落去下一張，唔該。 繼續啦。 當然其實很多發音就是英美是有別的，譬如這裡很簡單，有些整串都不同，英文呢，英國人就叫做 mom， 即是媽咪，美國人就叫 mom， 即是因為它的 O 音已經不同了， mom， mom， 這樣，但下面那個你說了，考考你們兩位，英國音和美國音怎樣不同法？ Thomas， 你讀英國音先， 英國是 data， 是的，Jeffy， 你讀美國音嗎？ Data 係咯，嗱，所以咧，你習慣喺讀咩音咧，就證明你喺邊乜嘢嘅公司打工。如果你係喺美資公司咧，你一定會讀 data 嘅。如果你係英資咧，你就會讀 data。冇錯啦。好啦，嗱咁，但係下面啦，啊，英國音 Thomas， tomato 啊，係啦。 tomato 係啦，佢今次咧就倒翻轉喎，嚇，即係佢咧就係美國咧。就係會係等我諗下先，有冇記錯咗先嚇 ？Tomato 喎，係喎，即係應該英國係讀 tomato 啊？ 唔知唔清楚。 係啊，美國係讀 tomato， 應該好美國係 tomato， 係咪啊？係嘛？咁啊同 data data 又倒翻轉喎，咁你死唔死？死唔死？好啦，嗱，咁啊下面啦就花樽啦 ，vase 啦 ，vase 係咪 ？vase 嗱，你英國音咧其實係讀 vase 嘅 ，vase 啊 V 音啊嚇，記住啊 V vase， 咁但係美國音咧就讀 vase。係嘛？就係花樽。好啦，嗱，跟住嗰個啦，好明顯啦。英國音讀咩啊 ？Route 一條路線。咁啊，美國音讀咩啊 ？Route 冇錯啦。所以咧，我哋而家因為咧美國呢個咁樣嘅 IT 勁得咁交關咧，所以嗰個路由器啊嚇，就我哋一定咧就冇人讀英國音噶啦。你讀英國音冇人識嘅。啊，你話啊，我哋要個 route 要買咗幾多錢啊？咁死啦，未聽過，一定讀咩啊 ？Router 啦，路由器叫 router 啊嘛，死咩？唔係咯。好啦，咁跟住落嚟，譬如進化都係嘅，進化都有兩個錄音，大家知啦。其實呢一個咧英國音咧就係讀 evolution， 冇錯啦。美國音咧 evolution， 冇錯。哇，好勁啊，兩位真係已經全部啦。嗱，但下面一個咧就有趣嘅，即係你唔知你知唔知啊？ 係咩？我知喎。 你知啊？竟然你講 讀英國音讀 aluminium， 美國讀 aluminium 咯。 哇，好嘢喎 ，Thomas 真係好嘢喎。啊，你點知嘅？你講嚟聽下先。 睇節目咯，睇節目，睇啲唔知睇可能啲 Discovery Channel。 係啊，係啊，嗱，但係有趣嘅地方咧，就係話咧，嗱，你嘅英國咧，好明顯係有個 NIUM 做尾嘅，所以係 aluminium 啦，係嘛？但係美國人咧，佢就算係見到呢個字咧，佢有個 I 字咧，佢都讀 aluminium 嘅，但係佢確實咧。美國的串法咧，好多時係冇咗個 I 嘅，但係美國係啊，真係㗎，即係嗰個 NUM 尾嘅。但係美國人咧，佢唔理你有 I 冇 I， 佢都照發音咧，一定係 aluminium 嘅。嚇，好有趣嘅。好啦，咁我哋繼續睇睇。好，我哋繼續睇落去。嗱，呢個字好簡單嘅，我哋由幼稚園開始，有好多人讀錯啦，亦都係串錯啦，同頭先個 pronunciation 係一模一樣嘅問題啦。因為好多人咧以為呢個係咩啊？幼稚園係 kindergarten， 以為係花園啊嘛，個字。但其實呢個唔係，呢個其實都係來自德文嘅，以我所知。佢後面嗰個字咧，所以就唔係 garden， 而係 garten。所以咧，你發音係跟翻個 t 音嘅，所以就係 kindergarten。Kindergarten， 我都系而家先知咯。 嚇嗱嗱，你啊撞板啊，錯咗好多年咧，係咪啊？ 錯咗咁耐。 好嗱，呢個咧香港人係最易錯嘅，因為咧佢完全係照拼音咧。因為你睇下呢幾個字都係 A 嗱，呢個 A T E 尾啊，頭嗰兩個字，咁佢咪就啊朱古力 chocolate， 或者係啊好好彩啊 fortunate， 全部錯咯。因為咧其實個尾字咧嗰個 A 音咧係讀好輕聲嘅。所以是我哋朱古力咧，系 chocolate 啊，音啊差唔多系。咁啊，好好彩咧，就系读 fortunate 吓，你唔好读 fortunate， 系错噶，冇外国人会咁读嘅吓。fortunate，oh it's so unfortunate 吓，你唔好读 unfortunate 或者 I like chocolate 咁样就死啦，系嘛？就系好差嘅英文啦。 chocolate。哦、好啦，下面一個咧，當然就係一本書嗰、那個嘅序言啦，或者個前言啦，係嘛？咁你照聘咧就 preface 喎，係嘛？咁、大錯特錯啦。 Preface 個 face 都錯啊！嗱，你 play 你已經中，你中咗一半㗎啦。阿 Jeffy 你已經好叻㗎，你都 play 音，但係你個 face 字咧，其實你都係抵受唔到佢嗰、那個嗰、那個拼音嘅誘惑啊，係嘛？你又話 play face 啦，咁其實唔係，係 preface。Preface 好，跟住落去。嗱、呢個都好有趣啦，呢、這個其實就係嗰個重音輕音喺邊度嘅問題啊。呢、這個嗱，我哋叫做 distribute 係、嘛 ？distribution 啦、或者我哋分派啲嘢啦，係、嘛？但係咧，原來啊，有好多人好著意咧，就話呢個其實係唔係 distribute？ 哦， 佢個重音啊，就係、一定咧係喺個應該係第一個字啊 ，distribute。咁即係我香港我就好少聽人講 distribute， 但鬼佬真係有講嘅。即係香港有啲人，如果你好揸得正咧，係 distribute 啦嚇。但係嗱，第二個字有趣啦。第二個字咧，其實我就係頭先講過啦，25歲第一次去英國啦，受訓啦，喺個氣象學院嗰度咧，同埋一班鬼仔鬼妹一齊上堂。咁啊就間中啊會休息啦嚇，休息去嗰度一齊喺個 common room 度傾偈，傾傾下。咁我盡量係 mix together 傾下偈啦。咁我就問一個問題嘅，問呢個字點樣讀嘅？哈，估唔到嗱，呢個字就係解爭議咁解，好有爭議。估唔到咧就引發起一場爭議啦。唉，呢個字就係我哋叫 controversy。咁我話喂，呢個字咧有人讀 controversy， 但係有人讀 controversy 喎。咁啊，究竟邊個啱啲咧？咁啊，竟然即刻咧，嗰班鬼仔鬼妹就分咗兩派。一派就話 controversy， 當然係啦。有班話唔係 controversy 先係正音。 咁佢哋唔係一樣住喺同一個地方。 何文會想 生 美國？ 佢都係英國噶，係英國嘅 local 嚟噶，全部 local 嚟嘅。我都話啦，你估只鬼老鬼婆就一定啱嘅咩？係嘛？我哋中國人啊，都成日錯百字連篇啦，係嘛？咁後嚟咧。就佢哋話 BBC 作準，我哋叫 BBC English 啊嘛。當然有兩個標準，一個叫 Oxford English， 牛津英語；一個就叫 BBC 英語，即係嗰個廣播員啊。咁佢話 BBC 咧，佢咧好多人聽過啦，係讀 controversy 嘅。咁我即係最近我又梗係上網，我再 check 一次啦。即係應該個正音咧係 controversy 嘅。 嚇？ 係啊 ，controversy 嘅嗱，呢個少有咧。嗱咁，但係咧下面呢個字咧又好有趣喎。咁我又覺得咧係有兩個讀音嘅，又係個重音喺邊？一個咧就係嗱 ，diplomat 就係外交官。呢個 diplomacy 咧 ，diplomacy 咧就係解一個外交政策或者外交手腕咁解。但係我又話啊，係咪有兩個讀音咧？一個係 diplomacy。一個 diplomacy， 咁但係我今次上網查咧，啊佢又淨係俾得一個發音，我就係 diplomacy， 就冇 diplomacy 呢個字喎，啊咁我就唔知係咪呢個係最後嘅答案啦。好，跟住睇落去。 我有問題啊 ，passport 讀 passport 定 passport 啊 ？passport， 哦，其實咧。我就兩個都有讀嘅喎，但我都係讀 passport 多嘅。但你話後面嗰個係咪讀沉音啊嘛？其實係沉音啊。passport， 我覺得 passport 啱啲喎，好似嗱，我又可以上網 check。而家上網好易啫，一撳就有。嗱，但係呢三個字咧，又係好明顯咧，係好易犯錯嘅。 第一個字係 啦， 因為劉家傑教授講呢個字。 劉家傑唔係啊嘛？你嗰陣時做緊八億工人，你未投胎嘅喎，應該 係個嚇 vehicle 讀 H 字啊 ，vehicle 好似係。 係啦，其實咧，因為咁講，個 H 字係唔發音。 vehicle 係啦，因為如果你讀 vehicle 咧，就一定錯啦。vehicle 係錯，其實 vehicle 其實係唔中間係唔需要有特別嘅音嘅。vehicle 即係就係一個車輛或者交通工具。嗱，第二個字就係解繼承人咁解，嚇，咁誒同頭髮差唔多啦，毛髮，不過個 A 字就變咗 E 字啫，係咪 ？H E I R， 好多人又錯啦，因為佢照聘啊嘛，就係話呢個 hair， 咁又係錯嘅，因為原來咧就頭個字唔發音，咁啊讀咩 ？Air，air 就咁讀 air，air 差唔多好似空氣嗰個發音啊 ，air。 H 都係 好得意噶， 發聲， 係啊係啊，係唔發聲噶，嗱。所以下面嘅字你估到啦，嗱咁啊，你读嚟听下啦，最底嗰个字点样发音 ？Accelerating 啊，其实本来解令人非常之兴奋咁解，令人非常之兴奋吓，好雀跃咁解。咁但系咧，我以前都读错噶，我咪 accelerating 咯，我以为 accelerating 啊嘛，原来系错嘅。原来咧第三个 H 字啊 ，EXHIL 嗰度咧个 H 字系唔发音嘅，所以呢个字咧只系读。exhilarating， 令人非常之雀躍興奮。唉，好啊，咁樣咧，哦，原來我啲時間又差唔多啦，我哋又休息一陣先啦嚇。咁樣啦，翻嚟繼續。哇，原來幾有趣啦，呢啲嘅英語發音啊。